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董珂，今天想来跟你分享美国作家海莲·汉夫的这本书《茶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记录了女作家海莲和一家伦敦旧书商弗兰克之间的书缘和情缘。现在我就想来跟你分享这本书最后一段文字。亲爱的凯瑟琳，我正在整理书架，现在抽空堆在书堆中写信给你，祝你们一路顺风。我希望你和布莱恩在伦敦能玩得尽兴。布莱恩在电话里对我说，如果你手头富裕些就好了，这样子你就可以跟我们一道去了。我一听他这么说，眼泪差点要夺眶而出。大概因为我长久以来就渴望能踏上那片土地，我曾经只为了瞧伦敦的街景而看了许多英国电影。记得好多年前有个朋友曾经说，人们到了英国总能瞧见他们想看的。我说我要去追寻英国文学，他告诉我就在那儿。或许是吧，就算那儿没有，环顾我的四周，我很笃定他们已经在此驻足。卖这些好书给我的那个好心人已在几个月前去世了，书店老板马克思先生也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书店还在那儿。你们若恰好路经茶令十字街84号，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他良多。海莲。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督山伯爵敲响了铜锣，他对进来的阿里说，我要到夫人的房间里去了，一点钟的时候把马车备好。大家一定还记得基督山伯爵那几位住在密斯雷路的新相识，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老相识，他们就是马西米兰·丘里和埃纽曼。因为想到他就要做一次愉快的访问，想到将要度过的幸福时刻，期待着一道从天堂里射来的光照进他自动陷入的地狱，所以从威尔夫走出他的视线时起，他的脸上就现出一种最动人的快乐的表情。阿里听到锣声的召唤，赶快跑来，看到伯爵的脸上闪现着这样稀有的欢喜的光彩，就捏手捏脚平息静气地退了出去，像是生怕惊走了那徘徊在他主人身旁的愉快的念头似的。这时正是中午，基督山拨出一个钟头的时间来和嗨蒂消磨，那个郁闷了这么久的灵魂似乎无法突然接受快乐，所以在接触柔情蜜意之前必须先做一番准备，正如旁人在接触强烈的喜怒哀乐之前得做一番准备一样。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那个年轻的希腊人所住的房间和伯爵的房间完全不相连接的，那几个房间一律是东方式的布置，那就是说地板上铺着土耳其产的最贵重的地毯，墙壁上挂着花色美丽质地优良的织锦丝缎，每一个房间的四壁都装着最奢华的靠背长椅，椅子上对着又松又软可以随意安排的椅垫。黑蒂手下有四个女佣人，三个法国人，一个希腊人，那三个法国女人老是待在一间小小的后见室里，只要听到小金铃一响就立刻进去侍候，或是由那个希腊女奴传话出来，希腊女奴略懂法语，足够向另外三个侍女转达她女主人的命令的。基督山伯爵吩咐过那三个法国侍女，他们对待嗨蒂必须极其恭谨尊敬，像侍奉一位王后一样。那希腊青年姑娘这时正在她的内室里，那是一间类似妇女休息室的房间，是圆形的，天花板有玫瑰色的玻璃嵌成，灯光由天花板上下来，她这时正斜靠在带银点的蓝绸椅垫上，头枕着身后的椅背，一只手托着头，另外那一只优美的手臂则扶着一只含在嘴里的长烟筒。这只长烟筒极其名贵，烟管是珊瑚做的，从这只富于弹性的烟管里升起一片充满最美妙的花香的烟雾。他的态度在一个东方人看来虽然很自然，但在一个法国女人看来却未免觉得风骚了一点儿。她穿着伊比鲁斯女子的服装，下身是一条白底子绣粉红色玫瑰花的绸裤，露出两只小巧玲珑的脚，要不是这两只脚在玩弄那一对嵌金镶珠的小拖鞋，或许竟会被人误认为是用大理石雕成的呢。上身穿一件蓝白条子的短衫，袖口宽大，用银线滚边珍珠做纽扣，短衫外面套一件背心，前面有一处心形的缺口，露出那象牙般的颈脖和胸脯的上部，下短用三颗钻石纽扣锁住，背心和裤子的结合处被一条五颜六色的腰带完全遮了起来，其色彩的灿烂和撕碎的华丽在巴黎美人的眼里一定觉得非常宝贵的。她的头上一边戴着一顶绣金镶珠的小帽，一边插着一朵紫色的玫瑰花， 头发浓密，黑里透蓝，那脸蛋的美纯粹是专属于希腊人的。一对又大又黑的水汪汪的眼睛，笔直的鼻子，珊瑚似的嘴唇，珍珠般的牙齿，这都是他那一国人种所独具的。而锦上添花的是海蒂正当青春最盛的年华，他只有十九二十岁。基督山伯爵把那个希腊婢女叫出来，吩咐他去问他的女主人愿不愿意接见他。海蒂的答复只是示意叫他的仆人撩开那张挂在他闺门前面的花毡门帘。这一道防线打开以后，就呈露出那一副美妙的少女斜卧图来。等基督山走进去的时候，他用那只执长烟筒的手肘撑住身体，把另外那只手伸给他，带着一个销魂的甜蜜的微笑，用雅典和斯巴达女子所说的那种音节明朗的语言说： 你进来以前为什么要问可不可以呢？难道你不再是我的主人，我不再是你的奴隶了吗？ 基督山回报了他一个微笑。海蒂，他说，你知道 你称呼我为什么这么冷淡？我有什么地方是你不高兴了吗？要是这样，就随便你怎么惩罚我吧，但不要这样规规矩矩地对我说话。 海蒂，伯爵答道，你知道你现在是在法国了，所以你已经自由了。 自由？ 青年姑娘把这两个字念了两遍。 自由干嘛？ 自由离开我。 离开你？为什么我要离开你呢？ 那就不该由我来说了，但我们现在快要混到社交界去了，去见见世面。 我不想见谁。 不，听我说，海蒂，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你不可能老是隐居着。假如你看到了一个心爱的人，别以为我会这样自私自利的不明事理，竟会……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更漂亮的男人，我只爱你和我的父亲。 可怜的孩子，基督山答道，那只因为除了你的父亲和我以外，你简直没有跟别的人讲过话。 好吧，我何必要跟别人讲话呢？我的父亲把我叫做他的心肝，你把我叫做你的爱人，你们都把我叫做你们的孩子。 你还记得你的父亲吗，海蒂？那希腊少女微笑了一下。 他在这儿和这儿。 他一面说一面指他的眼睛和他的心。那么我在哪儿呢？基督山微笑着问。 你吗？到处都有你。 基督山伯爵拿起这青年姑娘的纤纤玉手，正要把她举到她嘴唇边时，那心地单纯的孩子急忙把手抽回去，把她那鲜嫩的脸颊凑上来代替。你现在要懂得，海蒂，伯爵说，从这个时候起，你是绝对自由了。你是主妇，你是女王，你可以自由废弃或保持你故国的习俗，随你喜欢的去做。你愿意在这儿就在这儿，愿意出去就出去。有一辆马车是永远等在那儿听你吩咐的，不论你要到哪儿去，阿里和梅朵都可以陪着你去。我只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啊，说吧。 关于你的出身，要极其小心地保守秘密，不要提到过去的事情，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宣布你那威名赫赫的父亲和你那可怜的妈妈的名字。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爷，我不愿意见任何人。 海蒂，这样完满的一个隐居生活虽然很合东方的风俗习惯，但在巴黎是会行不通的，所以你得竭力使自己习惯这种北方的生活习惯。正如你以前在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和马德里一样，不论你留在这儿或回到东方去，将来有一天这或许会有用的。那青年姑娘抬起她那含泪的眼睛望着基督山伯爵，用伤心真挚的口吻说， 不论我回不回东方，你的意思是你不回去了吗，爷？ 我的孩子。基督山伯爵答道，你知道得很清楚，假如我们分手的话，这绝不会出于我的意思。树是不愿意离开花的，是花离开了树。黑蒂答道， 爷，我绝不愿意离开你，因为我知道没有了你，我也绝不能再活下去。 可怜的孩子，十年之内我要老了，而你却还年轻。 我的父亲活到60岁，他的头上已白发斑斑，可是我对于他的崇拜和爱远甚于对所有那些我在他的朝廷里所看到的活泼漂亮的青年。 那么告诉我，海蒂，你相信你能过得惯我们现在这种生活习惯吗？ 我能见到你吗？ 每天都见到我。 那么你何必问我呢，我的主人？ 我怕你会感到孤独。 不，爷，因为在早晨我等待你来，在晚上我可以回想你和我在一起的情形。此外，当我孤独的时候，我又有壮丽的往事可以回忆，我又看到了广大的平原和遥远的地平线，以及地平线上的宾得斯山和奥林匹斯山。那时我的心里就会有三种情绪，就是悲伤、感激和爱，绝不会再感到无聊了。 你不愧是一匹露丝的子孙，海蒂，你这富于诗意的可爱的念头充分证明你是神族的后代。你放心吧，我一定小心照料你，不让你的青春受摧残，不让它在阴森孤独中虚度过去。因为假如你爱我如父，我也一定爱你如女。 爷不要误会，我对你的爱和我对我父亲的感情是不大相同的。他死了以后我还能苟延残喘，但要是你遇到了什么祸事，当我听到噩耗的那一刻，也就是我死去的时候了。 伯爵带着无法形容的柔情，把他的手伸给那兴奋的女郎，后者谦敬而亲热地把手捧在他的嘴边。基督山伯爵的头脑经过这一番抚慰之后，已适宜于去访问姆莱尔了。他一面走一面轻轻地背诵拼达的这几句诗句：青春是一朵花，从它结出爱情的果实，你看着它渐渐地成熟，将它采下，你这收采者呀，是多么幸福。马车已遵命准备好了，伯爵轻轻地跨进车厢里疾驰而去。几分钟以后，伯爵就到了米斯雷路7号。这座房子是白石砌的，在房子前面一个小小的庭院里有两个小花坛，开满了美丽的花。伯爵认出来了，开门的门房是克克莱斯，但因为克克莱斯只有一只眼睛，而且那只眼睛在9年之内也衰弱了许多，所以他并不认得伯爵。马车驶到门口去的时候，一定得转一个弯，绕过一座石块砌成的喷水池，池里游着许多金色和银色的鱼。这一个点缀引起了全区人的嫉妒，给这座房子争得了小凡尔赛宫的称号。这房子是一座3层楼的建筑物，下面有厨房和地窖，上面有阁楼，全部房产包括一所极大的工厂、一个花园和花园中的2幢楼房。艾纽曼买下来的时候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笔有利的投机生意，他留用了正房和花园的一半，在花园和工厂之间筑起了一道墙，连花园底上的2座楼房一起租了出去，所以他花了很少的一笔钱，却住得舒舒服服。 像圣日耳曼村的一位最讲究的主人一样，得到了一座独门独户的大厦住宅。餐厅里都是橡木的家具，客厅里是桃心木的家具和蓝天鹅绒的窗围，寝室里是香橼木和绿缎。艾纽曼有一间书斋，但他从不读书。丘里有一间音乐室，但他从不玩乐器。三楼全部划给了马西米兰，这一层楼上的房间完全和他妹妹的一样，只是餐厅变成了一间担子房，这也就是他接待朋友的地方。伯爵的马车在门口停下来的时候，他正嘴里咬着一只雪茄，在花园的进口处监督洗刷他的马。可克莱斯打开门，佩布斯汀从车夫的位置上跳下来，问赫伯特先生夫妇和马西米兰·莫莱尔先生愿不愿意接见基督山伯爵阁下。基督山伯爵阁下，莫莱尔大喊一声，抛掉他的雪茄烟，急忙向马车跑过来。我们当然愿意见他了。啊，伯爵阁下，多谢您没有忘记您的诺言。于是那青年军官非常热忱地和伯爵握手，使后者无法误会他这种真挚的表示。他看出对方早已在期待他，并且很高兴接待他。来，快来，马西米兰说，我来当您的向导，像您这样一位人物是不应该由一位仆人来介绍的。哦，我的妹妹在花园里摘玫瑰树上的枯叶，我的妹夫正在读他的两份报纸，新闻报和议论报。哦，就在他附近五步之内，因为您不论在哪儿看到赫伯特夫人，只要在四马周围那个圈子里一望，就可以找到埃纽曼先生，而且这种情况和科学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是交互的。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一个身穿丝绸便服忙碌地在那倚立的玫瑰树上摘枯叶的青年女子便抬起头来。这个女子就是丘莉，她正如汤姆省弗伦奇银行的职员所预言的，已经变成了艾纽曼·赫伯特夫人。他看来了一位陌生人，就发出一声惊异的喊叫，而马西米兰却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别忙，丘里，他说，伯爵阁下到巴黎虽然才只有两三天，但他已经知道一个时髦女子是什么样子的了，要是他还不知道，那么你就是一个榜样。 哦，阁下， 丘里回答说， 哦，我的哥哥把您这样带进来真是太胡闹了，但他是从来不顾念他可怜的妹妹的。皮尼龙，皮尼龙， 一个在玫瑰花丛里忙于翻地的老头子把他的铲子往泥土里一插，拿着帽子走了过来，一面走一面极力想掩饰刚才丢进嘴巴里的那一块烟草。他的头发依旧还很厚密，还是蓬蓬松松地缠结在一起，只是其中有几层已经变成了灰色。他那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的脸和那坚决的目光，证明了这位老水手曾冒过赤道的酷热和回归线上的风暴。 我好像听到您叫我吧，丘莉小姐， 他说。皮尼龙依旧保持着他的老习惯，对他东家的女儿叫丘莉小姐，再也改不过口来叫赫伯特夫人。 皮尼龙，去通知艾纽曼先生，说这位先生来拜访我们了，马西米兰自会领他到客厅里去的。 然后丘莉转过身来向基督山伯爵说， 啊，希望您能允许我告辞一会儿。 于是他也不等回答，就绕到一丛树后面，从一条侧径走进屋里。抱歉得很，基督山伯爵对莫莱尔说，我看我给府上引起不小的麻烦呢。 瞧吧，哈哈哈哈，马西米兰大笑着说，她的丈夫在那儿脱下短褂换上装呢。哈哈哈哈，我向您担保，您在米斯雷路是鼎鼎大名的了。 我看府上倒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伯爵说。 这句话，像是对他自己说的。 哦，是的，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的确是幸福的没法说了。他们都很年轻，很乐观。你恋着我，我恋着你，每年有了25000利弗尔的收入，就自以为像洛斯希尔德一样的富有了。 25000利弗尔，这个数目并不大。基督山答道，语气是这样的甜蜜温和，竟像是一位慈父的声音似的，直钻进马西米兰的心坎里。但他们是不会以此自满的。您的妹夫是一个律师还是一个医生？ 哦，他是一个商人，伯爵阁下。他继承了我那可怜的爸爸的事业。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遗留下50万法郎，这笔钱分给了我的妹妹和我，因为他只有我们这两个儿女。秋丽的丈夫和他结婚的时候，除了他那正直高尚的品格，他那第一流的才干和他那清白无瑕的名誉以外，他没有像他的太太那样有什么世袭的财产可指望的。但他希望有他妻子那样多的财产，他克勤克俭地埋头苦干，直到积满了25万法郎，6年功夫才达到了这个目标。 哦，伯爵阁下，说真话，看着这些才能高超、肯定会飞黄腾达的青年人辛辛苦苦在一起工作，不愿意丝毫改变祖传老店的旧规矩，花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了那些新派人物在2-3年内就可以完成的成绩，这种情形真使人感动。 哦，马赛到现在还洋溢着称赞他们的声音呢，而这种称赞他们也是应该得的。最后有一天，丘里刚结完账，艾纽曼过来对他说，丘里，克莱斯刚才把最后那100法郎交给我，我预定要赚的25万法郎已经满额了。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2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三票。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夜，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马西米兰·穆莱尔说，最后有一天，丘里刚结完账，艾纽曼过来对他说，丘里，克克莱斯刚才把最后一笔法郎交给我，我们预定要赚的25万法郎已经满额了，我们将来就守着这一笔小小的财产过活，你满意吗？哦，听我说，我们的公司每年要做100万生意，我们可以从中赚取4万法郎的收益。假如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在一个钟头里就可以把生意转让出去。因为我接到迪劳奈先生的一封信，他说他愿意出30万法郎收买这家公司的商誉，把他的名字和我们的连在一起。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呢？艾纽曼，我的妹妹回答，穆莱尔公司只能由穆莱尔家里的人来经营，用30万法郎来补救我们的父亲的名誉，不是很值得的吗？我也是这样想，艾曼纽答道，但我希望听听你的忠告。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的账目往来已经结清了，我们现在只要停止放账，结束业务就得了，这件事立刻就办到了。一刻钟以后，一个商人来要求保2条船的险，这笔生意明明白白可以有15000法郎的赚头。先生，艾曼纽说，请您费神，直接找迪劳奈先生谈吧，我们已经停业了。多久的事啊？那商人惊奇地问道。回答是一刻钟以前。而就是为了这个理由，阁下，马西米兰继续说，我的妹妹和妹夫才每年只有25000里尔的收入。 马西米兰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伯爵的心似乎要爆裂开来。他刚讲完，艾曼纽就进来了。他这时已戴上了一顶帽子，穿好上装。他向伯爵恭敬地致敬，表示他很明白这位客人的身份。然后他领基督山在小花园里兜了一个圈子，才回到屋里。客厅里放着一只日本出品的大瓷花瓶，瓶里插满了花，使空气里充满了花香。秋丽在门口迎接伯爵，她的衣服穿得很合体，头发梳得很俏丽。附近有一间鸟舍送来了鸟的歌声， 鸟舍是由假乌木和刺槐树的枝杈搭成的，外面围着蓝天鹅绒的帷幕。在这所可爱的幽居里，万事万物，从鸟的婉转歌声到女人的微笑，都使人得到一种宁静安谧的感觉。伯爵一进这座房子，就感染到这种幸福的气氛。他开始客套了几句以后，就一直默默地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忘记了人家正在等他开始谈话。他觉察到这种停顿，于是就竭力把自己从这种沉思状态中摆脱出来。夫人，他终于说，请您原谅我这么激动，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们已经享受惯了我在这儿所遇到的幸福，但对于我来说，你们这种幸福的神情是如此的罕见，以至于使我不能把目光从你们的身上移开。 我们实在非常幸福，阁下，但我们也遭受过不幸，世界上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受过这么大的痛苦。 伯爵的脸上显出一种好奇的表情。哦，正如那天夏多罗诺所告诉您的，这一切只是一篇家庭历史。马西米兰说，像您这样名利双收、饱经沧桑的人，对于这种琐碎的事情是不会有多大兴趣的，但我们的确有过极其悲痛的遭遇。像上帝对待所有那些受苦的人们一样，他曾把香油注入你们的伤口吗？伯爵问道。 啊，是的，伯爵阁下，我们实在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他对待我们像对待他的选民一样，他派了一位天使来照顾我们。 伯爵的两颊变成了深红色，他咳嗽了一声，借此用手帕掩住了他的嘴。啊，那些天生有钱、事事都能如意办到的人，艾曼纽说，不知道人生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正如只有那些曾抱住几块脆弱的木板，在狂风暴雨的海洋里颠簸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一个晴朗的天空是多么的可贵。基督山没有回答，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慢慢地踱来踱去，因为怕他那颤抖的声音会泄露了他的情绪。我们的夸大使您见笑了，伯爵阁下，马西米兰说，他始终用他的眼睛跟踪着伯爵。不，不，伯爵回答，他的脸色非常苍白，一只手压住他那依旧在狂跳的心脏，另外那一只手则指着一个玻璃罩子，玻璃罩下面有一个丝质的钱袋，躺在一块黑天鹅绒的垫子上。啊，我正在想，这只钱袋有什么用处？它的一端像是绑着一片指头，另一端有一粒大钻石。伯爵阁下，马西米兰带着庄严的神气说，这是我们最宝贵的传家之宝。这粒钻石倒非常漂亮，伯爵答道。 哦，曾有人估计它值10万法郎。啊，我的哥哥并不是指它的价值，他的意思是说，这只钱袋所包含的东西都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位天使的纪念品。 哦，这个我可不懂，可是我并不一定要求解释，夫人。基督山伯爵鞠躬答道，原谅我，并不存心要做一件失礼的举动。 失礼？哦，我们很高兴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详述这样一件事。要是我们想隐晦这只钱袋所代表的那件义举，我们就不会把它这样弹出来了。哦，我们愿意到处逢人就讲，这样或许可以感动我们那位无名的恩人，使他露面出来见我们。 啊，真的。基督山用一种压低的声音说，阁下。马西米兰揭开玻璃罩，恭恭敬敬地吻了吻那只丝质钱袋，答道，这只钱袋曾触过一个人的手，那个人曾救过我的父亲，使他不致自杀，使我们不致破产，使我们的名字不致蒙羞受辱。凭着他无比的仁慈，我们这些命中注定该受苦难的孩子，才能在目前有使人嫉妒的好运。这封信，啊，这封信就是他在家父决心自杀的那天写来的。这粒钻石是那位慷慨的无名恩人送给我妹妹做嫁妆的。 基督山伯爵打开那封信，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高兴的心情把它读了一遍。这封信是写给丘里的，署名是水手辛巴德。你说是无名恩人，难道你们并不认识那个帮你们忙的人吗？ 是啊，我们可从来没有和他握一握手的运气。 马西米兰又说，我们曾恳求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恩惠，但结果还是枉然。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神秘，我们始终无法明白，像是隐隐中有一只魔术师那样有力的手在操纵似的。 我倒还没有完全绝望，或许有一天我可以吻到那只手，像我现在吻这只他所触过的钱袋一样。四年前皮尼龙在蒂利亚斯特，皮尼龙伯爵阁下就是你在花园里见的那个老水手。他在当园丁以前本来是一个舵工，当皮尼龙在蒂利亚斯特的时候，他在码头上看到一个英国人正要上一艘游艇，而他认出他就是在1829年6月5日来拜访家父，9月5日写这封信给我的那个人。他相信自己没有认错，但是他不敢上去跟他讲话。 一个英国人，基督山伯爵说。他看到秋丽很注意地望着他，就越来越感到不安了。你说是一个英国人吗？ 是的，马西米兰答道，他是一个英国人。他自称为罗马汤姆森弗伦奇银行的专员。 所以那天您在马斯夫先生家里说您和汤姆森弗伦奇银行有来往，我就吃了一惊。我已经告诉过您，那是1829年的事。看在上帝的面上，告诉我您认不认识这个英国人。 好，但您不是也告诉过我说汤姆森弗伦奇银行老是否认曾帮过你们这个忙吗？ 是的。 那么说不定这个英国人曾受过令尊的恩惠，他没有忘记，所以采取这种方法来报恩，这不是很可能的吗？ 像这一类事情，一切都是可能的，甚至是一个奇迹也说不定。 他叫什么名字？基督山问道。 他并没有说出第二个名字。 丘里热切地望着伯爵答道， 就只是这封信尾上的水手辛巴的。 这显然不是他的真姓名，而是假名。 然后他注意到丘里对他的口音很表示惊愕，他就又说， 告诉我，他的身材是不是和我差不多，或许略微较高或较瘦一点，脖子上绑一个大领结，密扣紧带，手里老是拿着一支铅笔的。 哦，那么说你认识他的了？ 秋丽喊道，他的眼睛里顿时放射出喜悦的光彩。 不，基督山答道，我只是这样猜测。我认识一位威马勋爵，他是常常干这种慷慨的事的。 他自己不露面吗？ 他是一个怪人，不相信世界上有感恩这种东西的存在。 哦，天哪！ 秋丽紧握着双手喊道， 那么他相信什么呢？ 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不相信，基督山说。 他听了丘里的语气心里很受感动。 啊，或许他后来已得到证据，知道感恩的确是存在的了。 您认识这位先生吗，阁下？艾曼纽问。 要是您真的认识他，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他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到哪儿去找到他？马西米莱艾曼纽，假如我们真的能发现他，他一定会相信人心是知道感恩的。 基督山觉得泪水已涌上了他的眼睛，于是他又急急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看在老天爷的面上，马西米莱说，假如您知道他的什么事情，请告诉我们吧。 基督山极力克制住他的感情说道，假如你们的无名恩人就是威马勋爵，恐怕你们永远也见不到他了。两年以前我和他在巴勒莫分手，那时他正要出发到最遥远的地方去，所以他怕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 阁下，您真忍心？ 秋丽很感动地说，她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泪水。夫人，基督山真挚地凝视着那从秋丽脸上滚下来的两颗流动的珍珠，庄重地答道，要是威玛勋爵看到了我现在所看到的情景，他就会舍不得抛弃这个世界，因为您所流的眼泪可以使他和人类言归于好。于是他伸手给秋丽，秋丽也伸出她的手，她已被伯爵的神色和声音吸引得不可自主了。 但是这位威玛勋爵， 他紧紧抱住最后的希望说， 总有一个故乡，一个家和亲戚吧，总之总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吧。那么难道我们不能？ 哦，别再问了，夫人，伯爵说，别在我说过的话上建筑渺茫的希望吧。不，威玛勋爵大概不会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他是我的朋友，他对我是没有什么秘密的，这件事他也不会瞒我的。 而他没有告诉您什么吗？ 没有， 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可以使您想到。 从来没有。 可是您却一提就提出他来了。 哦，像这一类的事情人们或许会猜测。妹妹，妹妹，马西米兰帮着伯爵说， 伯爵阁下是很对的，想想我们的好父亲常常告诉我们的那句话，这次来救我们的并不是英国人。 基督山吃了一惊。令尊告诉您什么，莫莱尔先生？他急切地问道。 家父以为这件事简直是一件奇迹，他相信那位恩人是从坟墓里爬起来救我们的。 好，这一个迷信说来伤心，而虽然我自己并不相信，可是我也绝不愿意破坏家父的信心。他常常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沉思默想，嘴里念着一位好朋友的名字，一位和他永别了的朋友。在弥留之际，当那永恒之境一步步接近的时候，他的头脑似乎受了神光的启发，而这个念头截至那时为止本来还只是一种怀疑，这时却变成了一种信念。他最后的遗言是，马西米兰，那是埃德蒙·邓迪斯。听了这句话，伯爵的脸本已越来越苍白的，这时就苍白得更惊人了。他说不出话来，他像是忘了时间似的看了一看他的表，匆匆地和赫伯特夫人说了几句话，跟艾曼纽和马西米兰握了握手。夫人，他说，我相信您可以允许我时时来拜访你们，我珍重你们的友谊，并感激你们的欢迎，因为许多年来，这种克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还是第一次。于是他匆匆地离开了房间。这位基督山伯爵是一个奇人，艾曼纽说。 是的，马西米兰答道，但我觉得他一定有一颗非常仁慈的心，而且他很喜欢我们。 他的声音直钻进我的心坎里，有两三次我好像觉得以前曾经听到过这种口音似的。 圣奥诺路是有钱人的住宅区，各式各样的居邸都以设计的高雅和建筑的华丽相竞争。靠近这条路的中段，在一座最富丽堂皇的大厦背后，有一座很大的花园，园里遍栽栗子树，树头昂然俯视着那像城堡似的又高又结实的围墙。每年春天，粉红和雪白的栗花纷纷飘坠，于是在那路易十四时代铸成的铁门两边方柱顶上的大石花盆里就堆满了这些娇柔的花瓣。这个高贵的进口虽然外观很壮丽，虽然种植在那两只石花盆里的牻牛花很绰约多姿，杂色斑斓的树叶随风摇曳，深红色的花朵赏心悦目， 但是自从这座大厦的业主搬进来以后，却已绝对废弃不用。大厦的正门朝向圣奥诺路，前面有一个种满花草的庭院，后面就是关闭在这扇铁门里的花园。这扇门以前原和一个肥沃的果园相通，果园的面积约有一亩左右，但投机鬼却在这个果园的尽头画了一条线，就是说修筑了一条街道，而这条街道甚至在还没有完工以前就已经给取了名。果园的主人原想使这条街道和那条称为圣奥诺路的巴黎大动脉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把果园当作建筑房屋的沿街地皮出卖。可是在投机事业上，真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钱，这条被定了新名字的街道始终没有修完。果园的购买者本钱付了不少，可是除非他甘心识大本，否则无法找到一个愿意来接手这笔买卖的人。但他相信将来有一天总可以卖到一笔大数目，非但可以偿清他过去所支出的费用，而且可以捞回那笔困死在这项投资上的资金的利息。所以他只得以年租500法郎的价钱把这块地方暂时租给一个果贩子。因此正如刚才已经说过了的，这扇通果园的铁门已经封闭了起来，任其生锈腐蚀。而的确要不了多久，铁锈就会把门上的铰链烂断。同时为了防止果园里的掘土工人擅自窥视大厦，玷污贵族的庭园，铁门上又钉了6法尺高的木板。不错，木板钉得并不十分密，从板缝里仍旧可以偷看园内的景色。但那座房子里的家风极其严肃，是不怕轻狂之徒做好奇的窥视的。在这个果园里，以前曾一度繁殖过最精美的果树，现在却只疏疏朗朗地种植一些畜牧花，由于无人照料，将来恐不免要成为一块贫瘠的空地。它和那条设计中的街道有一扇矮矮的小门相通，开门进来便是这块篱笆围住的荒地。但虽然是荒地，在一个星期以前业主却从他身上得回了1/1000的老本，而以前他是一个钱都不赚的。在大厦那方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栗子树高高的耸立着，长得比围墙还高，其他的花木也欣欣向荣地生长着，并不受栗子树的影响。它们热心地向4面8方蔓延，填满了园中的空地，像在坚持它们也有权享受光线和空气似的。花园的有一个角落枝叶极其繁密，几乎把日光都关闭在外面，这儿有一条大石凳和各色各样农家风味的坐具，表示这个隐秘的去处是一个聚会的地点，或是大厦某一位主人翁所心爱的静居处。大厦离这儿虽只有100步左右，但从繁密的绿叶丛中望出去，却只能看到一个极其模糊的影子。总之选择这个神秘的地点来做静居处是极有道理的，因为这儿可以逃避一切窥视的目光，有凉快爽神的树荫，繁密的树枝像是一重天幕。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季遇到那火烧一般的日子，灼人的阳光也找不到一丝劲道。鸟儿在婉转的歌唱，街上和大厦里的喧嚣声都达不到这儿。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